第81章，找死的病人。 药很有效，周琦的烧最终退了。杨小姐捆着裙子，抬着下巴，骄傲地翻回自己的屋。高琪和赵家彤也松了一口气，咕弄道可能是他们想多了，就是正常的发烧。尤霍却不这么觉得，他问了秦鸠的时间，又看了看外面的天色。高琪做了好几年监考官了，对考生有点手生了，直觉方面不如正经考生灵敏。他奇怪地问， 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觉得时间有点巧吧？ 尤霍刚要张口，听秦鸠这么一说，又把嘴闭上了。 什么巧？ 高琪又问。 周小姐退烧的时间。 秦鸠说。 什么意思啊？ 秦鸠指了指阳台。 不觉得周小姐醒来的时间刚刚好吗？天亮了，夜里的种种禁忌解除了，她退烧了。 就好像发烧是为了确保他安安静静地待在屋里，哪儿也别去。高琪失笑说， 不会吧，什么考试题这么好心还带这种功能，怎么可能啊？ 是啊，挺奇怪的。 秦鸠又指了指尤霍说， 考官先生不是在确认吗？ 尤霍无语，话都被某人说完了，他连开口都省了。尤霍站在大门背后，听着外面的声音，瞥了秦鸠一眼，你是蛔虫吗？ 偶尔能触发一下这种功能。 秦鸠溜溜哒哒跟在尤霍身后，走到了门边，手已经握住了门把手，忽然又补了一句， 不过有前提条件。 尤霍看了他片刻， 比如得看冲着谁。 秦鸠说完已经把门打开了一条缝， 门外消失了一夜的仆人们突然又回来了，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，一边一个，他们面无表情，姿势僵硬，就好像在这里守了一晚一动不动似的。晨光从几处窗子照射进来，仿佛一夜无事发生。南仆听见门响，转过头和秦鸠目光对上了。秦鸠坦然地打招呼说， 早上好。 南仆说， 早上好。 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。两秒之后，南仆突然扭头死死盯着门，另一位声音嘶哑地问， 怎么了？ 住这间的先生长这样？ 好像不是啊。 一门之隔的里面，秦鸠按着门冲尤霍一笑说， 快跑。 下一秒，高琪就感觉两个人影从眼前一闪而过，转眼上了阳台，纵身一翻，相继没了踪影。经过高琪身边的时候，还推了高琪一把，直接把他怼去了门边。男仆不顾礼仪从外面打开门，看见的就是斜倚在门边凹造型的高琪。两人面面相觑。男仆说， 刚刚是您开的门？ 对啊。 虽然戴着面具只有下半张脸，但是男仆又不信邪的去了隔壁的隔壁。一开门，秦鸠拎着外套从卧室出来，神态自若中带着微微诧异。 有事？ 杨叔铺散着大裙摆坐在地毯上理他的包，转头冲男仆说， 谁教你的礼仪？不敲门就乱进淑女的房间，你滚出去。 男仆只得关上门，在外面冷静两秒，心说，我是瞎了吗？ 周琦虽然退了烧，但整个人状态都不好，正如杨叔所说，好像被吓到了，早饭也没吃下去。周琦这样，同组的尤霍就多了一点顾虑。于是这天上午，尤霍跟秦鸠破天荒的老实了一回，或者说顺势改了策略， 决定采纳赵家童的意见，跟着剧情线先去小镇看看。早上8点，古堡外面停了一片黑色马车，死气沉沉的等着。客人们陆续上车，绕过卡尔顿山的一角，消失在路上。古堡西塔楼，公爵站在窗子后面，撩着帘子，远远看着。 老爷。 管家道格拉斯站在他身后，恭恭敬敬地问： 您在看什么？ 不知道啊，突然看看那些客人，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少人完好无损地回来。他说完话就抿起了唇，嘴角下沉，看上去心情非常糟糕。整个房间弥漫着危险的压迫感，腐朽的带着死亡的气息，令人沉默。道格拉斯没有说话。片刻之后，公爵突然出声说：这次又没有成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转头问管家。公爵摸着自己的胸口，这一处已经换了人了。张鹏毅的心脏正在胸腔里面跳动，慢慢的跟他融为了一体。我能感觉到他喜欢那个女人，就像我喜欢着我的艾丽莎。虽然那个女人的面容和艾丽莎比起来差得远，但是艾丽莎那么温和的人，应该不会太过责怪她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艾丽莎依然没有回到我的身边呢？道格拉斯。管家垂手站着，声音苍老。 我不知道，也许是那位夫人还不够爱这位先生。 公爵的心情总算是好了一点点，他想了想说： 是的，那就是了。不过我还是不高兴。我试了太多次了，也等了太久了，我的耐心都快要耗尽了。 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。 对了，这对好心的客人你处理了吗？虽然我的艾丽莎还没有回来，但他们毕竟帮了我一点小忙，做了一点小小的贡献，不能让他们就那么陈列在那里。 管家垂下眼。 处理了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像以前一样让他们安息了。 那就好，那就好，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了吧？ 不会，老爷。 公爵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你做事儿我放心。你是从几岁来这儿的？ 4岁。老爷，您救了我的命，我就一直在这里了。 这世上除了艾丽莎，你对我最好。 应该的，老爷。 你永远不会背叛我，对吗？ 公爵盯着管家的眼睛说： 不会。 你永远会听我的话，对吗？ 是的，老爷。 那赶紧换个年轻的身体吧。我看那位，那位叫什么的客人就很好。那两位客人的身体太完美了，身高、肌肉、线条、力度，你一个我一个，分了吧。 道格拉斯犹豫片刻，点头说： 好。 可惜客人们总是很害羞的，也很胆小。今天早餐呢，我观察了那两位很久，我觉得他们太绅士太安分了。你能想点办法让那两位完美的先生犯错误吗？让我不太高兴那种，这样我就有充分的理由给他们一点小小的惩罚了。 道格拉斯想了想说： 我试试。 暴力管家道格拉斯琢磨了一会儿，决定跟着客人们去小镇，在那里有一整个白天的时间可以引诱客人们犯错，不用犯什么大错。来访的客人他们见得多了，那些胆小鬼也不敢干什么太出格的事儿，一点小小的过失这就足够他们哆嗦了。 中夏的天气闷热潮湿，镇子依然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。直到大批马车在镇子里停下，绕着水池围成圈，镇民才三三两两地从窗户里探出头。 是来治病的吗？ 镇民们问。考声中有人应道： 对，没错。 不远处，小教堂的门开了，一个穿着黑裙的修女跑到马车跟前说： 你们终于到了，跟我来吧。 考生们相互看了一眼，陆陆续续跟在修女身后。修女伸手轻点了一下： 啊，一共是24位是吗？ 很多人下意识点点头。过了片刻，突然有人低声叫道： 不对，不是26个考生吗？ 众人安静片刻，议论声嗡然响起： 张鹏毅还有他女朋友。 对，就是昨晚迟到那两个，他们人呢？没来。 也许睡过了，或者打算放弃小镇这边的得分点。 很多人冒出了一些可怕的想法，但没人希望那些想法成真，于是一个个都在做好的猜测。片刻之后又一起沉默下来。 那两个考生住在哪个房间？ 油火突然问道。 没注意，好像在楼下。 赵家同一边回忆一边说： 你们房间正下。 秦秋突然开口： 你怎么知道？ 赵家同诧异地问： 昨晚多看了一眼。 油火看向秦秋，还没说话，秦啾啾立刻点了点头说： 行，那我晚点去看看。 小教堂晦暗阴沉，一进门大家就忍不住地屏住了呼吸，这气味太可怕了，汗酸味、腐肉味、血腥味混杂在一起，要多难闻有多难闻。教堂的桌椅都拆掉了，到处都放着破旧的床，粗略一数有20多张，每张床上都蜷着一团物体。我的天哪，那是人吗？感叹声接连响起，有些喉咙浅的已经开始干呕了。修女垂眸说：这些都是病人，已经病了很久了。公爵心地善良，总会邀请一些客人来这里，据说都是医术很好的人，跟你们一样。高奇咕哝说： 这纯属造谣。 油火看向了近处那张床，就见床上人脸上长了大大小小的疮，一侧下巴血肉淋漓，有个人缩在看不清原色的被子里，在哀吟声中抓着自己的脸，指尖烟红一片。修女叹了口气又说：哎呀，可惜呀，真正能帮到病人的医生并不多，有些医生没有能让他们从病魔中解脱，反而还自己被传染上了。修女一边说着，一边把考生领到位。全部分配好，他们才发现这里一共有26张床，如果张鹏毅和他女朋友还在，那刚好一个考生对应一个病人。由此可见，帮助病人应该是第一个得分点，当然了，也可能是第一个送命点。淑女走到最后一张床前，轻轻地啊了一声，那张床只有一团脏兮兮的被子，没有人。哎呀，看来又动歪心思了。修女咕哝的话落进了油货的耳朵里。修女快步走到门边，对众人说：有一位不听话的病人溜走了，我得去把他找回来，至于剩下的病人就交给你们了。对了，提醒一下，他们病得实在太久了，脾气有点坏，你们小心对待。另外，千万不要碰到他们的窗口，一旦沾上了就会被传染。 被传染，可是很可怕的一件事，会死哦。修女两手拉着门，歪头对众人说：祝你们好运。说完，修女关上了门，落锁声从外面传来。就在门锁落下的一瞬间，一只手突然拽住了游货的小臂，带着腥臭的潮湿年华感。游货低头一看，他负责的那位病人带着满手血淋淋的创口紧紧抓住了自己。